边赶把，边赶把，长边赶把，短边赶把，长边赶把比短边赶把长半赶把，短边赶把比长边赶把短半把。